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05集，朱砂痣二。春欢不敢抱孩子，却一直逗着他笑，直到天色开始黑下来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想着这会儿轩辕岭应当忙完了，抬脚便要走，心里又舍不得这奶娃娃，便嘱咐奶娘， 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带他去大明宫，我想看看他。 奶娘惊疑不定地看着他，却迟迟不敢应声。大明宫那可是皇上寝宫，他们未经传召怎么敢擅自过去，可承欢说得如此理所应当，又让他忍不住想答应。这宫里头就算是皇嗣也绝不是高枕无忧的，何况长公主没有亲娘，倘若能让皇上多喜欢一些，便是多一分保障，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奶娘思前想后，咬着牙点了点头。春欢对她的纠结一无所知，一路小跑着去御书房，却没几步就不得不停下来，扶着灯柱喘气。他这双腿最近不太听使唤，有时候就像是锈住了一样，沉甸甸的不灵活。难道是因为他最近躺得太多了，身体懒了？好像也有这个道理。陈欢一边埋怨自己的膝盖不懂事儿，一边磨蹭着往御书房去。眼看着到了跟前，身上却有些发虚。咬着牙又走了几步，眼前就开始一阵阵发黑。他有些莫名其妙，却还是寻了个角落坐下来休息。等那一阵眩晕过去，他苦恼地叹了口气，身体这么差，他还怎么伺候轩辕岭啊？好在眼下是缓过劲儿来了，他爬起来要走，一抬头却瞧见眼前站着个人，模样熟悉得很。他怔了怔，脸色刷得沉了下去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 陈荣只是看着他不吭声，陈欢不想理他。如果说以前他看陈荣不顺眼，那纯粹是因为他是轩辕岭心里的人。可现在不一样，刚才轩辕岭还说他和陈荣之间没情分，他心里喜滋滋的，完全不想因为陈荣而耽误去见轩辕岭。他想起以前看牡丹亭的时候，林峰有告诉他一个词，叫两情相悦。他偷偷想了几回，觉得他和轩辕岭现在就很适合这个词，真是越想越开心，他简直要飞了起来。他脚步轻快地往前走，陈荣却不让路。陈欢往旁边绕了绕，陈荣又堵了过来。他叉着腰盯着陈荣看， 好狗不挡道，知道吗？ 陈荣脸色漆黑，脚下却不动弹，与陈欢对视一眼，忽地冷笑起来， 哼，你只管嚣张放肆，我的今日便是你的明日。 陈欢脚步一顿，眼睛刷得一亮。 哦，你也知道他现在不喜欢你了，那你还来干什么？赶紧走，赶紧走。 陈荣被他噎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见他要从身边穿过去，一把拉住他， 我有话要和你说。 陈欢觉得他好烦， 我又不想听，你看看时辰，喏，要用晚膳了，你知不知道的呀？皇上中午就没吃多少，这会儿该饿了。 陈荣的神情顿时一言难尽起来。 陈欢，你是不是傻？他以前对你做的事你都忘了不成？不说报复也就算，还这么尽心尽力的伺候，果然是天生的奴才命。 陈欢心道，这人真是莫名其妙。 我愿意伺候他怎么啦？他对我不好，那还不都是因为你？ 他说着也有些不高兴，本来多好的日子，一整天都高高兴兴的，陈荣为什么要忽然蹦出来，好像打他一顿。陈欢纠结地抓衣角，左右看了看，瞧见狼缺正在御书房门口时不时往这边瞧，看样子是没法打架了。他憋了口气，抬脚要走，陈荣又拦住了他， 我不和你抢皇上，你帮我个忙。 陈欢嫌弃地看他一眼， 皇上又不是个物件，你说抢就抢啊，切。 陈荣被他噎得也有些恼，你这人怎么听不懂人话，即便你如今回宫，皇上对你多恩宠几分，可帝王素来薄情，你一个又岂能长久，帮我一个忙，日后我 为什么要长久。 陈欢搓了搓手指头，将有些宽大的袖子抓在手里揉搓，对陈荣的话很是不解。 你们都敢想，我不敢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对我动心思，别说长久，就是一时一刻，对我来说也够了。我这样的人就跟这土一样，踩在脚底都看不见，他凭什么喜欢我呢？ 陈荣惊呆了，他怎么都没有想到陈欢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他对轩辕凛的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，陈荣看不透也想不明白，只恍惚间觉得自己似乎被比了下去，偏他又说不清到底自己差在了哪里，很有些不服气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若你当真对皇上没有奢望，当初又为何与我处处为难？陈欢左右看了看，没瞧见轩辕凛出来，才松了口气，有些气急败坏地瞪着陈荣。 你有完没完啊？那么点事记恨这么久，再说了我看你不顺眼，你也没好到哪去，扯平了。哎，这个时辰了你真的好烦啊。走了走了走了。 他抬脚往前跑，陈荣话还没说完，哪里能让他走了，连忙紧追两步将他拽回来。陈欢猝不及防被一拽，脑袋呼的一懵，仿佛血液都涌上了头顶，眼前明明暗暗，百般景色都变成了暗淡的光晕。随后这光晕散去，黑暗袭上来，他还惦记着去找轩辕凛，却一抬腿整个人就摔了出去。陈荣唬了一跳，小心翼翼地踢了踢他。喂，你怎么了？狼缺听见动静，探头看了一眼，瞧见陈欢躺在地上，脸色一变，怎么回事？他急匆匆跑过来，发现陈欢虽然脸色惨白，呼吸却还算平稳，心里微微一松，却不敢怠慢，连忙让人将陈荣看押起来。瞧了瞧陈欢，却有些无处下手，他纠结片刻，扯了披风下来裹住了他。得罪了，他一咬牙弯腰想将人抱起来，手刚伸过去，轩辕凛的声音忽地响起来，你干什么？狼却一哆嗦，连忙退后几步，示意自己什么都没做。陈公公晕倒了，臣正想喊两个小黄门来将他送去御书房。轩辕凛没心思理会他的解释，只瞧见陈欢躺在地上，心里便是狠狠一跳，连忙半跪在地上将人扶起来。轩太医。陈欢动了动眉头，很快醒过来，有些茫然地看着他。 哎，你忙完了？ 他看看自己，瞧见身上盖着的披风，伸手捏起来。 嗯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在地上？ 他要爬起来，却被轩辕凛摁住，然后被抱了起来。陈欢脸一红，伸手勾住他的脖子，小声说话。 啊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 轩辕凛眼下哪顾得上这么多，陈欢不声不响就晕在这里，简直让他心惊肉跳。先看太医，哪里不舒服？陈欢又有点茫然。 啊，没觉得，就是没力气，可能中午吃太少了。 轩辕凛叹了口气，别说话了，等太医来看看。陈欢眼珠转了转，心想这可是你要抱我的。他抓着轩辕凛的衣襟，偷偷瞥了眼陈荣，见他在看自己，连忙在轩辕凛肩膀上蹭来蹭去。轩辕凛被他蹭得心里发软，完全没察觉他的小心思，压低声音安慰他。陈欢只感觉他喷在自己耳边的热气，头脑又开始发晕，心情却很快愉悦起来。陈荣带来的那些不愉紧跟着烟消云散，他抱紧了轩辕凛的脖子，有些不老实起来。 皇上，臣什么都没做。 陈荣忽然开口，轩辕凛连带着怀里的承欢都僵了一下。不同的是，承欢有点心虚，他也觉得陈荣刚才没做什么，自己晕得很莫名其妙，看着有些像是在故意诬陷他一样。他有点怕被轩辕凛误会。轩辕凛却是在想，承欢还未开口，他自然不会听旁人去说。你做没做，承欢会告诉朕的。陈荣还想说什么，却被狼缺捂住嘴压了下去。承欢探头看陈荣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地看看轩辕凛。轩辕凛将他放在御书房隔间的矮榻上，拧着眉头盯着他看。承欢立刻将陈荣丢在脑后，偷偷摸摸想去摸他的手。轩辕凛叹了口气，抓着他的手腕摩挲，果然真不该让你自己一个人。陈欢敏锐地察觉到他话里的意思，眼睛一亮。 哎，我能再来这大明宫伺候？ 你在后头待着，不许在朕跟前乱晃。陈欢憋憋嘴，心想看不见人不是白来了，但总比在大明宫好。好歹来了御书房，就隔着一堵墙。他勉强点了点头，想问问轩辕凛饿不饿。还没开口，狼缺就拽着气喘吁吁的太医来了，给他诊脉。院正不敢耽搁，连忙凑了过来，眉头随即拧起来。轩辕凛宣了狼缺来问话，仿佛是提起了陈荣。陈欢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，完全没注意院正在说什么。臣不敢隐瞒，当时只有陈公公和陈大人两人，只是并未听见争吵声，因而也不敢确定有没有发生争执。他这话说得客观公正，可心里觉得陈欢怕是又被欺负了，只是这话他不好说出口，当着轩辕凛的面也不敢说。皇上，陈大人如今被扣着，一直喊冤，该如何处置？轩辕凛嘴唇一动，却没吭声。如何处置陈荣的确是个问题，眼下陈欢名分未定，而陈荣却是朝廷命官，若是因此处置他，怕是会让陈欢担上奸佞的名头，可若是不理会他，陈欢的委屈就是白受了。他也明白如今自己颇有些矫枉过正，因着以往愧对陈欢，眼下便总担心他再委屈，免不了会有偏颇。对陈荣他又颇有些翻脸无情，可他天性如此，心里只放得下一个人，不多情，不薄情，偏偏无情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